相信，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你挺成立，准备随时能继续，不贪心不委屈，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 话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出门在外也要注意保暖，多穿些衣服，不要着凉哦。接下来的时间陪你继续来听资讯，我是主持人乔一。财政部、工信部表示，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奖补政策。国家发改委表示，有序推进煤改气，在落实期限前不得拆除原有的供暖设备。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为优质的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的融资支持。农业农村部表示，到2025年，在全国创建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到2035年基本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天津出台办法，办婚礼燃放烟花爆竹，承办婚礼的酒店宾馆将受罚。目前中央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奖励资金达到100亿元，全国共有1800多个市县已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政府财政保障的接近90%。在近日，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苹果和三星的一些固件升级造成了严重的功能失调，显著降低了性能，从而加速了更换他们的过程。对此，意大利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分别对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处以500万欧元的罚款。在日前，英国伦敦的一家健身房提出一个新创意，将人们在这里骑动感单车时产生的电量转化为电能，随时汇入当地电网。8到10人持续50分钟的动感单车课程，就能产生1500到3300瓦的电量。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时间、骑行距离、燃烧的卡路里数以及转化的电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创建出英国最环保的健身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内容了。我是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主播乔一。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似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从来未曾拥有的

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想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 有一些听友呢在微博上有跟我私信，他说最近的生活过得不太好。其实我觉得生活有的时候不可能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也绝对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糟。每个人的脆弱和坚强都会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有时候可能会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但有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已经咬牙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愿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慢慢变好，愿你和我都会变得更好。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心事，都可以关注主持人的微博 Hello 乔伊留言并告诉我。希望每一个当你不好的瞬间都有我陪你度过。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几是个坏天气，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逃走的水蒸气。 I'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我会

亚威，这首歌叫什么？ 英奇，我可以点歌吗？ Yes， 我也想跟九六九的主播聊天。 想跟主播互动，关注轻点九六九官方微信，轻点九六九官方微信，轻点九六九，等你 C 位出道。 随意丢弃的烟头，难以清理的口香糖，危险的车窗抛物，狂欢后一片狼藉的街道，你的狂欢夜或许是他们的不眠夜。 穿梭在车流中，在清晨，在每个夜晚，城市的整洁背后都有无数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 10月26日，环卫工人日，经典九六九呼吁，请善待环卫工人，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尊重。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记忆中的声音。

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他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跟你借的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完温柔只剩离歌，心碎千里秒，用力的相拥着沉默，用心 已经傍晚六点了，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